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24章旅行。 李雨锦果然在家，袁子峰刚一进门，一眼就看到摆在鞋柜上的李雨锦的鞋子，被李琴书摆放得非常整齐，还用鞋油刷了一遍，看上去亮晶晶的。李雨锦的拖鞋不放在门口，袁子峰穿好自己的拖鞋往里扫了一眼，李雨锦不在客厅，但书房的灯亮着。李琴书揉了一把袁子峰的头， 去床上躺着玩会儿，我给你做了鸡汤，待会儿拿来。 袁子峰哦了一声，往自己的房间走，经过书房果然扫到李雨锦的背影，对方似乎在视频通话，上半身穿端端正正的西装，脚底却踩着一双拖鞋，哼，他只留了个门缝，袁子峰没能看得太仔细，但猜想应该是在开会。袁子峰掀开被子躺在床上打了会儿游戏，敲门声突然响起了。 进。 他以为是李琴书的鸡汤来了，却没想到脚步声沉稳地响起，李雨锦的脸出现在视线里。袁子峰一下坐起来，手里的游戏还在继续着，他被砍掉了好多血。李雨锦手里拿着一本药， 退烧药，他在忙着盛鸡汤。 说来也挺好笑的，分明跟袁子峰有血缘关系的人是李雨锦，两人说话却要依靠着李琴书。 放那儿吧，我待会儿吃。 记得吃，别太麻烦他。 袁子峰火一下就起来了，什么叫他麻烦李琴书？李琴书有被他麻烦过吗？袁子峰一瞪眼像是要骂人，李雨锦却扭头就走了，根本没给彼此起冲突的时间。门被他合上了，袁子峰低骂一声，拿起手机狠狠往床上一塞，心里这脏话几乎要突破天际啊。说实在的，现在再一想，他好像是挺麻烦李琴书的。袁子峰有些心虚，最近他似乎总是害得李琴书这班上到一半就来忙自己的事情，比如说请家长的时候，更比如说眼下他发烧的时候。不对呀，分明这些都该李雨锦负责的，是他扔给李琴书的，才麻烦到李琴书的。袁子峰的心里头疯狂地说服自己，连游戏也打不进去了，就这么琢磨了半晌之后，敲门声又响起来，这次真的是李琴书的。他的鸡汤应该熬了挺久的，汤汁看上去非常的浓郁，有一股悠悠的香味钻入鼻尖，袁子峰还真有了些食欲。他盛了一碗放在床头柜上， 有点烫，过个十分钟冷一些了你再喝。这是乌骨鸡汤，挺补身体的。今天英语考试怎么样？ 提到这个，袁子峰顿时来了兴趣了，立马道， 及格应该没问题。 是吗？哼，这么有自信啊。 对呀，都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以前我那是在隐藏实力，事实上我挺厉害的。 嗯，好，那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 袁子峰双手抱胸靠在床头，略一思忖方才开口道， 哎，你说我跟你要什么要求好呢？ 成绩还没下来呢，你就开始考虑这个了。 袁子峰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，但很快就被他压下去了。他知道自己琢磨这事儿不太好，也不道德，于是清了清嗓子。 等我及格了再来问你要吧。 好，子峰，你英语成绩如果能够提升这么快的话，其他科目应该也不成问题，好好努力吧，上一个好学校没什么大问题。 李琴书又转到说教上了。哎呀，袁子峰开始头疼起来，他叹了口气。 李琴书，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聊点其他的，不聊学习啊？ 你跟阿锦到底怎么回事？ 得，现在聊的又是袁子峰更不想聊的了。他宁可跟李琴书聊三天三夜的学习，也不愿意提李于锦的一个字。 你和阿锦的关系似乎一直都不怎么对盘，但我猜不到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其实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们好歹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那么针锋相对。 袁子峰脸色微沉，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。 一家人？ 是啊，你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你当然能够毫无负担地说这种话。 袁子峰冷笑一声，撇开视线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地面，冷冷地说道。 他也什么都不知道，可以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没亏欠任何人。算了啊，这是我们家的事，和你无关。 袁子峰这句话说出口，李琴书想要劝几句的心思全都放下，他动作一僵，没再开口。感觉到空气里突然沉默的气氛，袁子峰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那句话有多伤人。不管怎么说，李琴书都是李于锦的男朋友，他们也勉强算是家人。 哎，说实在的，这段日子李琴书一直都在照顾他，即便不是家人，他也是把他拿家人对待的。 袁子峰有点后悔了，可他长这么大最不会的就是道歉，于是对不起这三个字在嘴里转来转去的，最后说出口的话仍然是苍白无力的。 我不是那意思。 没关系，我懂你的意思，现在温度应该刚刚好，你喝了吧。 我 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对了，记得吃药啊。 袁子峰只好看着他转身出去了。他后悔自己说的话太狠了，但其实如果再来一次，袁子峰也不会透露半分自己和李玉锦闹成这样的原因。本来就是自家的事情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更何况他也根本就不想再提一个字。袁子峰喝了鸡汤，乌骨鸡的味道浓郁的在舌尖散开，烧还没完全退下去的袁子峰却觉得一阵的反胃恶心，脸色泛白。鸡汤有点咸，这病人有些受不住呀。袁子峰躺着打了会儿游戏，实在是受不住了，开了门往卫生间冲，趴在马桶上一阵的狂呕啊。他好不容易舒坦了几分，起身往回走。路过书房，他透过门缝往里看了一眼，李玉锦和李琴书似乎在玩什么电脑游戏呢，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，看上去挺愉悦的。哎呦，孤家寡人的袁子峰一下就酸了，他看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开。第二日一清早， 原子峰退了烧了，身体已经不发热了，就是浑身依旧不舒坦，估计是发烧的后遗症吧。在床上呆愣着坐了会儿，李琴书这才敲门喊他吃饭。袁子峰打了个哈欠，他拉着拖鞋出门，一眼就看到坐在餐桌上的厉雨锦，顿时哪儿哪儿都不顺眼起来。可人家厉雨锦还都什么都没说呢，他自然也不好多言，选了个厉雨锦对角线的位置坐下。李琴书弄完东西回来一看，突然笑了。 哼，你俩这坐的方位不怕夹不到菜啊？ 厉雨锦眼皮子一抬，扯了扯嘴角。袁子峰没回应他，将面包片塞入嘴里嚼了两口。李琴书在餐桌上坐下了，才开口道： 子峰啊，有件事得跟你说。 啊？什么呀？ 阿锦不是有小半个月的假期吗？ 李琴书将蓝莓酱抹在面包片上。 我们昨天晚上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去国外度假，可能会去一个周左右的时间。你一个人住在家里能行吗？ 度假？ 是啊。 李琴书笑了笑，看向厉雨锦的表情柔了几分。 我们已经好多年没出去玩过了，正好趁这次机会啊，一起出去玩一下。只是可惜你要上课，不然就带你一起去了。 得了吧。袁子峰心里酸溜溜的，面上不动声色地说道：就算我真放假，也不能跟你们去啊，我这么没脸给你们当电灯泡。 你还挺自觉啊。 啊，什么时候出发啊？ 今天晚上的机票临时决定的，挺赶的。 这周你先回家住。 懒得跑，您把钥匙给我，我自己一个人待着也行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能把自己饿死。 这倒也是，不至于长这么大了没点自理能力啊。 袁子峰真想刺激厉雨锦几句，但李琴书很快截断了他的话。 好，那我们离开之前把钥匙给你，你自己一个人住要注意安全，好好看家。嗯， 知道了。啰嗦。他转身往屋里去，身后传来李琴书低声跟厉雨锦说话的声音。袁子峰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和李琴书一起出去旅行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啊。哎，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，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